荡在蓝天边，一片云掉落在我面前，捏成你的形状，随风跟着我，一口一口吃掉忧愁，looking for a soul to take. Tornado 来自 Little Big Town。 形容自己像一阵龙卷风，期待找到另一个可以带走的灵魂。我特别喜欢其中哼唱的部分，有点这个江狗的电影画面感。马上听到的这个声音，给大家放送一首沙发音乐，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支乐队，叫做盘尼西林带来的雨夜曼彻斯特。在这个周日的晚上的时候，就是他们有一场现场的演唱会，但是如果要是没有时间的话，也可以关注一下，在12月底的时候还有另外一场关于盘尼西林的演唱会。

海域恋，很活力的开始了这一趴的音乐加速度。我是海珂。Pop music 的风格之后呢，我们再来一首摇滚风，应该用一个确切的词称呼它是迷幻摇滚风格。这支乐队它叫不可撤销，今天听到这首歌曲叫做迷幻世界，特别喜欢他们的整支乐队的前奏部分。 谁手中的画笔画出了世界，听世界在歌唱啊，这并不稀奇，谁看见了彩虹于是拼命奔跑，这一刻的我们啊是他说快乐和快乐快乐，这个彩虹隧道，于是他说快些奔跑快些快些奔跑，寻找希望。 来自不可撤销唱的迷幻世界，这首歌曲整体的气质听起来就好像是在对大海说话，对着天空说话，虽然说着寻找着梦想，但不是那种很嘶吼的情绪。马上来一个调整一下我们的口味的歌，这首来自孙燕姿，这首歌当中我特别喜欢那一首很直率直来直往。 认识你像在街上，从道路的两旁转小巷，在一栋被废弃的工厂墙上，哦，涂鸦是时候单纯的愿望，穿白纱当新娘。嘿，我又绕到广场看一看，那街的

要主动，幸福自己找的时代，别怕爱会带你去哪边，鼓起勇气爱一个人就是起点，担心明天是浪费时间，爱就继续冒险，不爱就说再见。 Check it out， 放轻松，随便你改，女人越坏男人越爱，一个人心里的想恋爱，真的机会一来，扭扭捏捏不肯放开，空等待，等到脸色发白，等到姑妈不来，求求你就不要再装乖， 就说嘛， 女人若是想要活得精彩，一定 40，来自张艾嘉。每个阶段的女生心里想的关键词都可能不太一样。前两天我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实验，他说每个人都可以尝试现在想象一下，分别用5个字、4个字、3个字、2个字，还有1个字来形容一下他们想要的人生。别人的答案都是不尽相同，然后很多朋友都也是在脑海当中乱拼贴一些词汇，想去尽力的形容自己想要的生活。等一下我们来分享别人的答案，先来想想关于我们心目当中的关键词。 哦哎呀哦呀哦呀哦咿呀呀嘿，哦咿呀呀嘿，哦哎呀哦呀那呀嘿，哦咿呀嘿呀，哦咿呀嘿呀， 那是个童年生日的夜晚，你坐在爸爸妈妈的中间，烛光照着你可爱的脸，你闭上眼睛许下心愿，你许下心愿，你要快长大，做世界上最美的花，盼望那一天快些来到吧，你要做世界上最美的花。

like nobody else. The way that you flip your hair gets me overwhelmed. But when you smile at the ground, it ain't hard to tell. Makes you beautiful, let's run direction. 还是我觉得这种很直接的旋律啊，会更容易带动我们的情绪。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艾科。缓解一下刚才的车速，来一首红白色乐队很喜欢的一首歌，叫做《海浪》。歌词简单到像一加一等于二，但是其中的旋律会直接到你的耳朵当中。词很简单，但是整首歌曲的创作过程是很复杂的，它就像画油画一样，有的时候颜料本身的颜色并不是最适合的，你要不断的去尝试搭配模拟。所以其中我们听到像白噪一样的声音，就是通过很多不同的尝试才制作出来的，可以描绘海浪不同的高低起伏。 这里是音乐加速度，我是代班 DJ 艾克。马上听到这首歌，老狼那么那么的。 那么那么的，那么的爱你，就像梁朝伟爱张曼玉。每次见到你，心里好欢喜，一切早注定，就像电影里。蟑螂与杀虫剂，每当想起你，感觉到很焦虑，有你的味道躲得远远地。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无趣，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需要你，就像那蚂蚱亲吻玉米。有你的消息，我赶快飞过去，守在你身旁，我小心翼翼。两个人的世界有时需要一些兴奋剂，两个人的世界有时很精彩，虽然只有我和你。那么那么的， 那么那么的，就像一句没有说完的话，等着每个听歌的人自己去造句。比如说今天的天气那么那么的冷，北京的冬天因为有你在听我，那么那么的暖， 需要你。那么那么的，那么那么的，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音乐加速度，快乐不迷路。 We are the super.